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86集，怪他太 bug。 楼下，秦冉朝不远处看了眼，就看到刚好停在路边的程俊的车。他手指勾着围巾朝程俊的车边走去，就一分钟的路，他没有戴围巾，哪成想刚走两步就被一个身材高挑的男生拦住了。他拿着个篮球看向秦冉，阳光帅气的脸有些涨红，声音激动： 你是物理系大一自动化一班的秦冉吗？你好，我是树。 秦冉往后退了一步，他懒懒散散地抬了眸，夕阳余晖交错，那张脸带着分明的艳色，神情挺冷傲的，语气简明扼要。我不是，找错人了。又冷又有些不耐烦，绕过他直接朝程俊那边走去。路边已经有其他人认出了他，或许是他身上的锋芒过分煞人，都只敢遥遥看他，没敢接近。砰的一声，他关了副驾驶的门，声音挺大。坐在驾驶座的程俊胳膊搭在方向盘上，侧着身体看他，本来还挺不悦地看着那男生的，看到秦冉这又冷又不耐的样子，不由低声笑了下。秦冉低头拿出了手机，第一次看京大的论坛，本意是想要删京大论坛上有他照片的帖子，翻了一遍，论坛上基本上都没有了。他靠着车门， 不是论坛。 程俊停了笑，指尖停在方向盘上，眉眼垂下，淡定地看着他。 你要问问你们院长，有没有把你的免冠照贴在宣传栏上。 秦冉很少去物理系本部，没有想到竟然还有这种操作。程俊这才把车缓缓开到大路上，勾着浅浅的笑意。秦冉这张脸，没有滤镜的镜头都挡不住的锋芒，太好认了。他仰了仰头，伸手刚关掉手机论坛页面，秦修成经纪人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秦冉伸手一滑，靠着车窗半眯着眼睛。喂，声音有些漫不经心的。 秦小姐，我是特意谢谢你送我的那台电脑，非常好用。 还在秦修成工作室的经纪人下意识地挺直腰板，他也没有再说是他找秦冉买的，毕竟这种形式的电脑2000怕是连他的显示屏都买不到。哦，不客气。秦冉手搁在车窗上，语气不急不缓。秦修成的经纪人已经习惯了，没有觉得被怠慢，甚至有点受宠若惊。秦冉就那种性格，这还算他脾气好的时候。 节目组刚刚给我打了电话，节目啊后天播。哎，你确定不开微博？你开一个，我给你管也行啊。 经纪人再度询问。秦冉从兜里掏出耳机，挑眉。 不用，还有其他事吗？ 没。 经纪人听着秦冉的语气，就识趣地跟秦冉说了再见。请影帝工作室，经纪人挂断电话之后才又联系了导演。他去饮水机给自己倒了一杯水，顺便喝了一口。 问第二遍了，他不愿意，再问他就要发火了。 导演那边挺遗憾的。 哎，你们为什么一定要他开微博？ 经纪人虽然也想秦冉开微博，但他不愿意，他也就没有多提。导演组这么执着呀？ 他节目录完肯定会爆，还有小提琴。 导演想想那天秦冉拿了4张高级线索的事儿，秦冉没有人设剧本，却仿佛走了人设一般，他含糊着开口： 你们到时候看就知道了。 导演要挂电话。 哎，等等。 经纪人再次确定了一遍剪辑的事儿， 你们节目没有出岔子吧？ 秦引力让你目标剪辑的太神话了，适当一点就行。 秦冉太 bug 了，秦修成担心节目真实剪辑会让网友黑秦冉，觉得他有剧本走人设。 放心，我们是经过江总的同意才放的。 导演回道。江冬叶跟秦冉认识，应该不会坑秦冉，经纪人放心了。亭兰看到秦冉跟程俊回来，程老爷子正坐在大厅的沙发上。程俊换了鞋，把钥匙随手扔到茶几上，看着正襟危坐淡定喝着茶的程老爷子，他有些服气地开口。 程家最近就那么闲？ 跟程温如一个眼儿。程老爷子看程俊一眼，眉眼一肃。 我是来给冉冉送礼的。 他说着，身后的程管家就拿出了一个古朴的小盒子。秦冉考物理实验的事儿，程温如回到程家后绘声绘色地给程管家描述了一遍，还把秦冉送给他的那枚 S 牌给程老爷子看了。程老爷子最近忙着程家的事理，直到今天才有时间来见秦冉，还去司库给他挑了个礼物。秦冉脱了外套，又把围巾挂好，手还按着手机，看着程管家递过来的盒子，他下意识地抬头，眸光浅邃，没有接。随后身侧一只白皙修长的手伸过来接过程管家手中的盒子。秦冉抬眸，程俊一手拿着盒子，一手抓着他的右手，颀长的身形微低，指尖扣着他的掌心，把古朴的盒子放到他的手上，语气平缓。 拿着，他不缺钱。 本来坐得笔挺的程老爷子因为这句话，他默默地看了程俊一眼。秦冉想了想就收了盒子，也没有看是什么，把他送到了楼上。厨师今天晚上依旧有眼力地准备了老爷子跟程管家的菜，程老爷子今天高兴，还让人拿了酒过来小酌几杯。 你今天这么早回来，还没有进实验室吧？ 程老爷子拿着酒杯随意地跟秦冉唠嗑，秦冉慢条斯理地吃着饭。还没有，今天刚拿到门禁卡。程老爷子喝了一口酒说。 那带你的那个实验室大概明天就会联系你了。一般进了实验室都跟实验打交道，根本没时间回来。 程俊吃完了，他随手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放，听到程老爷子的这句话，他靠着椅背，修长的指尖敲着桌子，清冷的眸子看向对方，不太高兴。程老爷子吃完饭就被程木送回程家老宅了。楼上，秦冉已经洗了澡，换了睡衣，一手将毛巾按在头上，一手打开电脑。他昨天晚上就加了那位廖高昂院士的社交账号，这会儿打开来一看，对方还没有通过。特级研究员应该挺忙的，秦冉也不在意，重新申请了一遍。门被人敲了敲，不紧不慢的。头发差不多干了，秦冉随手把毛巾放到一边，打开门，看到斜靠在门边的程俊，并不意外，侧身让他进来，又关了门。程俊一进来，就看到放在桌子上的盒子，他半坐在桌子上，屈着一双长腿，漫不经心地开口道： 我爸送你的礼物，没有打开来看看？ 还没。秦冉拉开衣柜门，从里面找出自己的背包扔到床上。 来。 程俊直接打开盒子，同时眉眼微抬看向秦冉，朝他招手，慢条斯理地说道： 看看他的私库。 秦冉走过来看了看，盒子里摆着一个血玉镯，玉身细腻通透，致密细润，颜色纯正，本身盒子有些旧，被他一硬，似乎朦胧着一股灵气。秦冉没有研究过这些，不知道品种，只觉得好看。 程俊随手拿起来看了看，似乎还挺满意的，左手的指尖这才从桌子上移开，握住秦冉的左手，颀长的身影轻伸，低眸将血玉镯子直接套上了他的左手。血玉镯颜色红得纯粹，又像是染了冰色，对比着他清瘦白皙的手腕极其分明，像是笼罩着一层光。程俊伸手将人拢过来，低眸笑道， 果然适合。 与此同时，物理实验室地下三层走廊尽头 B317 实验室，这个实验室很大，与京大地下溢出核反应燃料距离最近，因为天生地理优势，很多研究院的老师都会来到这边来递交申请。偌大的实验室清冷无比，只有两道人影。门外一个穿着白色防护服的高挑女人进来，她走到一道人影身边，递过去一本资料。 廖院士，这是物理实验部今年抽到您这里的学员，这是他的资料。 新学员？ 廖院士大概40岁左右的年纪，岁月没有在他脸上留下多么大的痕迹。他鼻梁上架着金丝边眼镜，闻言眉头稍微拧了拧。他没有想到自己来这里做个实验就被抽中了，他微微颔首。 好，我知道了。 高挑女人把资料递给他，廖院士接过来，随手拉开身侧的抽屉放进去，并没有看这份资料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